呢度咧系热血政治城本土论坛嘅新界东地区现场版。今日我哋嚟到大埔墟呢度啊，咁啊，首先介绍一下先啦。喺我左边嘅系热血时报嘅主持郭平啦，我系热血公民嘅李国希，喺我身边嘅系国师陈文啦，仲有系 My Radio 嘅台长梁锦祥同埋阿 Kata， 系啦。咁咧，我哋。我哋開始就講一講我哋大埔嘅一啲小狀況先啦。 嗯。咁啊，大埔其實就大家知道啦，就都有呢、這、一個即係例子嚇，路橋以北嘅嚇呢啲嚇，即係自由行啊，又或者其他呢啲問題嘅滋擾嚟嘅嚇。咁凡係呢個區域嘅咧，大家即係如果對嗰個社會有足夠觸覺嘅話咧，都可以講話對啲問題感同身受嘅。咁所以我諗啊，陳雲都可以講講就係話咧，喺自從呢個反水貨客、反雙非嘅呢啲運動以嚟咧，就呢、這個區嘅選民或者市民咧，佢對而家呢個香港嘅社會問題感受最深喺邊一個層面？ 感受最深梗係。走私水貨嗰啲過嚟咧，當然係上水嗰邊係首當其衝啦。但係大埔都其實都未能幸免嘅，即係呢度其實都係好多水貨走私。咁另外就係雙非學童，咁佢喺上水讀唔到嘅就喺大埔讀，所以你喺呢度都會見到好多雙非學童講普通話，跟住係朝早過關好辛苦翻學，跟住又放學誒帶啲嘢，跟住一湊二愣阿媽湊住又翻返去。咁誒佢係淨係翻學嗰段時間嚟香港。平時啲時間喺大陸，咁嗰啲人咧係將來嘅香港人，恐怖嚟嚇。喺共產黨嘅統治之下過佢嘅日常生活，喺呢度過一啲好似自由文明嘅學校生活，跟住係人格分裂。佢哋大咗之後嚟香港咧，你會可以寫包單咧，就係香港會出現好多好奇怪嘅公民。但係我哋由於接受了他們有這個香港的國籍，即是永久居留權，我們不可以趕他走的。 是啊，其實剛才譚文說過都不用等將來的，現在在發生緊的了。你見很多即食肆啊、百貨商場啊，已經出現了一些不正常的行為兼不正常異常的顧客。咁咧，我相信咧就由喺呢個即係北區啊，最至為嚴重嘅。但係而家個問題咧，就係歷來咧，即係一個陳腔濫調形容呢個狀態，叫做溫水煮蛙。 係啊， 慢慢咧呢幾年咧，我哋對於以前正常嘅狀態咧，係完全冇感覺，或者甚至冇記憶。就舉個例啦，譬如話地鐵而家又係壞咧。即係大家都冇乜感覺嘅，啲車廂咧有裂痕咧，大家都唔乜諗住點去追查，甚至而家你講緊呢個最新嘅新聞，話呢個 UGL 可能呢單嘢同呢個地鐵有關嘅，楞到埋廉署單嘢都冇乜人有反應。大界嘅如此細嘅就係、是，我問下一個問題咧，大家在座記唔記得咧？地鐵係冇嗰啲喺地鐵車廂之外。去做呢啲管理乘客，或者你叫你幾時上車幾時唔好落車咧，係幾年前冇噶。 以前冇嘅。 冇噶。嗱，你慢慢開始唔會記得呢啲嘢噶啦。 嗰啲叫地鐵嘅城管啊。 嚇！地鐵城管開始出現嘅時候咧，大家原來唔記得地鐵有時其實係完全冇城管嘅。 冇城管，而且冇廣告，冇車廂入邊嗰啲咿哇鬼叫嗰啲賣藥啊，嗰啲賣奶粉嗰啲廣告啊。 我記得國師曾經講過。這個在月台咧維持嗰個所謂乘客秩序的人咧，其實是跟好似玉卒咁樣有啲類近的狀況。 其實一樣，類近係一樣 的。佢就係講俾你聽，正常人要做的嘢咧，即係唔好企出黃線啊，行扶手電梯要揸緊啊，跟住就係、是一有列車嚟嘅時候就話大家企後啲咁，跟住就係、是、俾人哋落咗車先啦、啊、咁其實咧啲乘客係唔理嘅，因為呢個正常嘅行為嚟啊嘛。咁佢嘅目的就係話當你唔正常嘅人咁嚟教你啲正常行為，咁、慢慢咧你就大家潛移默化之後就當自己唔係一個正常人嘅啦，即係乜都唔識俾佢管教，咁呢啲叫做係。規訓 disciplining 是一個社會學的心理控制的方式的。 唔係，所以而家即係香港咧出現一個新嘅狀況咧，就係、是、個政府教你點做人。 嗯， 你上落嚟樓梯要點上係咪啊？咁大家即係潛移默化，覺得呢樣嘢唔係問題啦。但係我覺得咧，遲啲喺呢一區咧，就有人會喺街度貼個街招，叫你唔好喺街度大小二便。係 啊， 喺呢一區開始啊。咁呢個咧就係、是你自己要記得。曾幾何時是沒有這些事發生？ 沒有這些事，我剛才開場的時候，即是未開台的時候都說了，我以前在95至97年在這裡教過中學的，那時候還是97前的歲月，彭定康做總督的時期，當時的學校的牆身後面是有教宗約翰保祿二世的相，聖誕節那時候有英女王的文告的廣播，跟住英女王的文告咧，係會傳俾學校睇嘅，會睇到啲好吉祥、好安定、好莊嚴嘅消息。跟住放咗學，係有位坐翻去沙田。午飯嘅時候食完飯喺公園度坐咧，飲杯嘢、飲杯汽水咁樣揸住喺度，周邊啲阿伯好得閒喺度傾偈，跟住有啲麻雀四圍跳。有麻雀四圍跳，即係冇人拉夾，冇人喺度搶搶打打鬧鬧。跟住新年嘅時候喺大埔教書咧，新年就最開心嘅，因為大埔喺廣福里嗰個中間嗰個小公園度會有好多人擺賣啲嘢嘅，好多人擺賣啲大陸貨嗰啲大陸工廠啲貨尾啊，啲小販嗰啲。有四日咧係食環署即係當時嘅市政局咧、市政總署咧係唔拉人嘅，任啲人喺度擺賣，好多青年人喺度喺大陸拉啲貨落嚟喺度賣，賺啲錢過年。咁呢個係97年前英國殖民統治嘅歲月，嗰個歲月咧就係、是、中共啊，或者好多人就話係咩殖民剝削啊、咩殘酷啊、咩民族恥辱啊咁。但係嗰個係97年香港人過嘅生活。 係啊，好啊，嗱，而家擺在眼前咧個最即係清晰嘅問題啦，就係、是、過多十年之後咧。在條街行緊嘅人有幾多係講普通話，講幾多係講廣東話嘅？ 係啊， 咁你而家開始做個 estimate 㗎啦。 同埋咧，講普通話嘅唔好以為係大陸新移民啊，講普通話嘅係大家嘅下一代，喺、學校讀緊普教中嗰啲啊。 甚至佢係識講廣東話嘅，不過佢特登唔同你講廣東話，同特登同你講普通話。我係遇過呢個例子，咁啊前兩個月嘅事嚟嘅啫。就啱啱我就搭呢、這個即係喺機場嗰度翻嚟嘅，咁我俾咗100元紙個即係入錢嘅時候咧，我已經同佢講我有100元，佢跟住同我講普通話，咁我即係大喝一聲，你做乜事同我講普通話？ 佢當你係大陸遊客咯，即係佢已經係機械化咗啦，即係講普通話，即係冇死話，佢起碼講普通話唔會俾大陸人鬧咯。係 啊， 佢知道香港人唔介意啊嘛。 一其實最慘係而家啲學生係學校唔俾佢講廣東話，即係要佢講普通話，即係甚至小息啊、放學時間都唔俾佢講廣東話，即係。啲學生見到邊個同學有講廣東話嘅， 舉報佢， 呢個係最慘嘅情況嚟嘅。 嗱，頭先你講緊嗰度咧兩件，即係兩個好嚴重嘅問題，歷史上喺香港從未發生過嘅。 未。 其一咧就係、是、我哋即使讀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小學嘅時候咧，我哋讀所謂英文小學咧，佢放小息嘅時候，佢都冇俾過，冇試過唔俾你講廣東話。 唔會，只係有一個 English corner。你自己有信心咪喺嗰度講幾句英文咯，但係好似好威咁啦。但係你係只係個獎勵嘅方法，令到人哋講英文。但係你講廣東話啊，講其他嗰啲廣東嘅語言咧，係冇所謂嘅。啲校工啊，照講佢自己鄉下話。 其二咧，就將呢個篤灰文化咧帶入呢個小學入邊。有咩講 啊？篤灰即係告密啊！呢個我哋社運界嘅術語。 係啊，因為我之前見過啲更加離譜嘅例子咧，即係喺東鐵線上面有一對母子啦。咁其實個阿媽咧係講緊純正嘅廣東話，咁我相信佢應該都係香港人嚟嘅。但係佢個小朋友個仔咧啲廣東話係唔正，但係佢用普通話同佢阿媽講嘢係極其標準嘅。咁我係完全唔知道發生咩事，好可能這個普教中甚至依家普教小、普教幼稚園都講緊話要用普通話教學嘅時候，我 怕第時咧，就算我哋呢一代嘅人嘅父母已經唔識同佢哋嘅小朋友溝通，因為佢哋已經好似將普通話變成係做一種官方語言，反而去將粵語邊緣化，係好恐怖呢件事。 英國佬在香港進行呢個殖民統治的時候咧，都未做到而家好似呢個中共政府在香港咁做法。 係啊，當年英國佢有好標準嘅所謂皇室英文啊 ，Queen's English， 或者我哋 BBC English， 但係佢唔要求我哋講嘅，我哋講一啲粵腔調嘅英文咧，佢覺得誒呢啲殖民地啲人係講呢啲嘢噶啦，新加坡都係講啲呢啲英文啫，佢得個少字，甚至佢話。我哋都學下廣東話，我講一啲唔鹹唔淡嘅廣東話俾啲香港人笑一下我哋啦。咁當時嗰個殖民官係用咁嘅狀態嚟到接近香港人嘅，即係呢個叫英國文化叫自嘲啊！即係你自己笑下自己，鬼佬唱大戲咁，等人笑一下咁，啲鬼佬邊唱到粵曲啊？咁跟住係使到本地嘅廣東講廣東話嘅人咧，係對英國嚟嘅殖民官係有啲幽默感，同埋係逐漸拉近啊！咁所以我哋依家見到呢種傳統咧，喺英國駐港嘅領事同埋係美國駐港嘅總領事咧，即係夏千福同埋呢個吳若蘭嗰度咧，都會睇到佢哋喺新年嗰陣都係講廣東話嘅，幾唔正都好，佢哋都講廣東話。咁呢個就睇到。中共統治香港和一個有啲格局的殖民者，即係大英帝國統治香港的不同。 同埋咧，香港人對香港的語言咧係有一種很特別的堅持嘅。點解會咁講呢？我聽過個講法，如果有錯，老師指正我啦。就是話英國統治咁多個殖民地，咁佢當然會將佢嘅英文帶入去那個地方啦。但是經過。英國的殖民統治之後，好像是得返香港這個曾經被英國殖民的地方，仍然是保留中文報紙，還有那些人還是講緊他們原本的廣東話的。咁所以其實香港人一直堅持了他們的語言、他們的文化這麼久，現在被了中共去殖民之後呢，就一次過將這樣東西剝奪回過來，可見他們那個手段是做得多麼強硬和多麼可怕。 再補充一樣嘢咧，我哋要對照翻咧，而家呢個中共喺香港統治同埋英國喺香港統治嘅時候咧，係兩種唔同性質嘅統治嚟嘅。實際上，而家中共喺香港統治，佢要製造兩種香港人，一種香港人係講普通話嘅，佢而家數目遠遠少於我哋喺香港土生土長講以寫正體字講廣東話嘅香港人。但係過多十年，過多二十年咧，呢一班講普通話有錢或者甚至冇錢的階層咧，都會變成新貴。就算你而家你嘅仔女學講普通話，但你嘅口音唔講係佢嗰類咧，你哋嘅仔女都成為二級公民。呢個就係擺在眼前咧，香港嘅最大嘅一個挑戰。點解而家香港年青人係咁多要求呢個香港脱離中共？一系就城邦自治，一系就建國，一系就甚至自治獨立。原因就是因為他哋看到個前途，就是他哋將會成為香港的二級公民。呢個係如果大家即使到咗呢個年紀，如果你唔覺醒的話咧，你會看住香港下一代會變成奴隸。所以呢個就是陳雲今日出嚟出選去參加呢個選舉的原因，亦都係揀呢一區的原因，因為呢一區可以講話就係、是。整件事首當其衝的一個最大的選區， 即是上水大埔沙田一帶，就是這個東鐵或者以前的九廣鐵路沿線，這個是中共最容易殖民的方法，用火車鐵軌。 不是，剛才陳文說的是極度正確的，你看看現在一個很著名的、就是、住宅的範圍、這個大圍的名城入面咧，基本上咧，你就係聽到50%以上都係講普通話。 佢哋一邊咧就係大陸嘅所謂投資移民落嚟，攞咗個香港嘅護照或者香港嘅永久居民身份，跟住就喺外邊就做佢自己中意做嘅嘢。跟住就係出咗事就話自己係香港人。咁譬如話前半年嗰個巴拿馬文件都顯示咧，好多我哋以為嗰啲中國貪官咧，其實係香港人嚟嘅。咁呢個就係借香港個殼嚟到用啦，即係佢哋係要香港嘅殼，但唔要香港嘅人。佢哋 新入新隻手入嚟取代我哋。咁其次就係嗰啲各種各樣嘅新移民啊，落嚟攞福利啊，攞學位啊，嗰啲慢慢都會霸佔我哋嘅地方。咁另外就係啲所謂嘅大陸留學生啊，炸帝好似留學咁樣，咁佢係落嚟會結婚生仔，會攞我哋居留權。另外佢係租咗呢啲鐵路沿線嘅樓，將啲租價谷到好貴，咁跟住就係使到好多香港人要搬到去更加遠嘅地方住啲丁屋啊、鄉村屋啊嗰啲。咁原本喺鐵路沿線，我哋住嗰啲中產或者低級中產就被迫遷，咁住咗入去嗰啲就講普通話嗰啲大陸留學生啊、啲父母啊咁。咁佢畢咗業之後，就因為呢度有中聯辦啦，有紅色資本啦，有自己嘅中國公司啦，就會請咗佢哋喺度做嘢。咁你香港人咧就好難生活。我哋其實已經有統計咧，就係同樣嘅成績嘅大學生，同樣大學畢業，嚟自中國嘅畢業生容易揾工，同埋佢賺嘅錢比香港嘅畢業生多嘅。點解土生土長嘅人會輸俾外來人咧？這個奇怪嘅咩？你去加拿大都係啦，你做工程師去到加拿大都要做好低級嘅嘢嘅，人哋一定贏你嘅嘛，即係人哋地主嘛。但係點解香港人地主啊，土生土長，自己嘅學生畢咗業，搞到失業嘅，或者搞到做嗰份工咧四處碰壁嘅？但係大陸嚟嘅學生明明係同我一樣嘅，都係讀同樣嘢啫，攞同樣嘅學位，咁佢畢咗業之後賺錢多過我，容易俾人請。個原因就係香港有一班資本家或者有啲大陸人喺度配合緊殖民香港啊嘛，將香港人嘅子弟係壓落去啊。咁呢個係我哋要面對嘅真相嚟嘅，即係講得俾各位聽就又唔係話令大家絕望啊，令大家知道個真相，想改要改變啊。因為你唔知呢啲真相咧，一味咁生活咧，你要覺得點解？越嚟越艱難 嘅，所以頭先咧，你睇到嗰、那個即係現象咧，你可以攞一個判斷啊。再過十年咧，香港冇香港人嘅中產， 嗯， 只有係大陸落嚟嘅人成為中產階級，嚇，呢個係此其一。第二樣嘢咧，頭先你提到嗰個大學入邊咧，啲學生咧最近即係啱啱公布嘅消息，就中大收300多大陸學生 ，first 即係 freshman， 即係一年班 生， 一年班嘅學生，佢以前就係收碩士同埋博士嘅高等學位嘅學生，咁佢哋畢咗業當然佔據我哋嘅高等嘅專業人士嘅地位啦，或者啲行業工會嗰啲啦，但係依家係已經係落一步，落一步就係喺一年班嘅學生度已經係喺香港度培養，更加容易係搶奪我哋嘅飯碗。 嗱，所以咧。今時今日咧，大家喺中大如果讀嘅話咧，應該攞翻錢穆先生嗰張相出嚟。remind 下大家，提醒下大家當年錢穆係點樣反共嘅。 就係因為反共逃避赤色政權，一班人落咗嚟香港，即係一班嚟自江浙或者係京津一帶嘅學者落咗嚟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之後連埋呢個崇基聯合喺中大嗰度落腳。就變成中文大學，其實個原本嘅目的係恢復華夏文化，亦都接通呢個西洋文化、現代文化，但最終嘅目的係為咗反共。 嗱，頭先同人講最撚尾嗰句咧，就最精警噶啦。中文大學之所以成立，就是為了反共。 係啊， 嗱呢句説話咧，應該而家即係寫對一個 banner 送俾沈祖堯校長。 係啊。其實我都可以講，因為我都在中大讀書，雖然中大變成咁樣，唔係太想認係喺度讀書，但係喺中大當年，譬如我喺當年嗰度好多嘅獎學金咧，或者好多嘅校董咧，係有國民黨背景嘅，這個係公開嘅啦，可以講得嘅，唔驚批鬥，即係話中大當年特別係新亞書院係反共嘅。我哋嗰、那個，譬如我當時嗰、那個參加業即係課餘嗰個國術會咁啊，國術會咧係由國民黨嘅人資助嘅。點解會咁？點解會資助國術會咧？發揚國粹啊嘛，發揚華夏嘅傳統啊，勇武精神啊。點解國民黨會資助呢啲咁嘢？就是、希望我哋嘅青年可以強健起嚟，有強健嘅體魄。和精神去反共， 你見我在當年的新亞書院出來，我到依家都繼承緊呢種精神。 阿黃亮達都有繼承啦，依家嚇，大家記住啊。OK， 嗱，呢一個而家中大透過收取大陸學生繼續赤化的現狀咧，正好同琴晚前港大學生會的會長馮敬恩被捕作一個對照。而家剩低落嚟嘅，敢去挑戰個政府，敢去造反嘅，就係本地土生，即係呢啲喺香港長大嘅學生。你試問喺大陸落嚟嘅移民嘅，即係呢啲咁嘅學生，佢會唔會參與呢啲咁嘅運動？我話咧，一定唔會。 唔會啊，唔會啊。因為一方面佢哋雖然會向往呢個民主自由乜乜乜乜嗰啲，但係佢係享受呢啲民主自由啊，佢唔會去爭取更加多嘅，因為爭取更加多嘅話咧，佢喺大陸嗰個根基或者喺香港嗰啲嚟自中國嘅人脈咧就會斷嘅，佢會同香港人一樣， 被動地享受香港的自由與呢、這個即係、各種嘅優呢、這個好處。 另外咧就係、是、亦都唔怕老實講明白。很多嚟香港的大陸留學生，很多是共青團的團員，或者他們的爸爸媽媽是黨官，或者是紅色資本家，或者是上面的鎮長啊、公安局乜乜乜乜那些人。那他們如果來到這裡在這裡反港共啊、爭民主那些呢，他們在屋企就會出事。而中共對於背叛自己的人的懲罰呢，是遠遠高於外來人的。即係高於嗰啲所謂嘅黨外人士，所以你唔好期待嚟大陸嘅留學生咧學咗呢度啲嘢會幫我哋一齊並肩作戰啊，爭取民主香港，甚至打翻大陸，爭取民主中國嗰啲，你唔好搞笑啊！即係你如果知道中共係乜嘢嘢，知道中共點樣對待黨內人士同埋係黨外嘅啊所謂好朋友咧，你會知道係。嚟香港嘅大陸留學生，無論佢哋幾咁文明，談舉止幾咁優雅，講英文講得幾咁好都好，佢嘅心都係中共心啊，唔係中國心啊，中共嘅紅心。否則佢哋會遭受到中共特務組織嘅迫害。我覺得我講嘢好明白嘅，中共特務組織係會迫害呢啲反共嘅留學生，所以佢哋會乖乖聽中共嘅説話。我講嘢係非常清楚。全香港沒有學者、沒有政客講這些話給大家聽，我講了之後我可以講給你聽，如果我今次在選舉裡面不可以得勝，不可以做很多事，我講了這些話給大家聽，公開講這些話，我會行衰運。 現在呢最重要呢就是你在、那個profile 裡面、那個、Facebook 上面呢你加這個九段線出來了、啊、這個就即是證明你自己是愛國的、啊、OK 那香港人就不出做這件事的，香港人從來沒有，但是呢昨晚、啊、馮敬恩被捕這個事件呢，大家是要想清楚，在中國的歷史上面呢，即使是北洋軍閥都沒有做過這件事，沒 有啊，不會的。 而家呢個校長係一條鬼佬，呢、這個 Matheson 佢就愧作為一個鬼佬。喺你英國，如果佢做同樣嘅嘢，佢聽日已經落台啊！ 佢唔使翻家鄉啦，即係唔單止唔能夠喺學界立足，亦都無面目見江東父老。 係啊，嗱，所以咧呢、這個咁嘅 Matheson 咧，如果佢係一個黃種人咧，我都覺得求求其其都唔會同佢算帳。不過咧，當年咧。有人就對於請一個咁嘅鬼佬翻嚟，寄予一少少希望，可以 stand up for Hong Kong students， 可以為香港學生出聲，但係呢個係冇。所以而家第一樣嘢，我係透過呢個平台咧，我個人呼籲咗一樣嘢，就向佢祖家嘅報紙去篤佢灰。 係啊，就舉報佢出咗個衰神。 係 呢啲咁嘅所謂。白種人嚟到一個共產統治嘅地方做官，其實佢個地位等於喺大陸嗰啲賣廣告啊，或者係嗰啲咩代言人啊，忽然間請個白人出嚟，或者喺嗰啲股東大會，忽然間點解有個白種人出現嘅？一係美女，一係俊男啊，著到好似係啊喺啲洋酒廣告嗰啲人，咁嗰啲係俾錢請翻嚟嘅 model 嚟嘅啫。咁其實呢個所謂港大校長亦都係啊港共俾錢請翻嚟嘅白人 model。 唔係佢實際上唔止淪落到頭先講做 model 啊， 他現在實際上是退了一個守廁所的白種人，即是他做這個這樣的做法，他在個學術的尊嚴上面，他已經等於一個在廁所裡面守門口的鬼佬。除了這件事之外呢，現在大家看到一件事，就是689他要透過不停不動、不同的領域，用不同的人在香港進行清洗。港大如是，昨晚去逮捕這個前港大學生會的會長馮敬恩，這個是整件事的其中一步來。另外你看到港台廉署周圍都發生這些事件，所以現在說狼英去留九月公投是完全不能滿足香港選民真正的需要，就是狼英落台之後要清算梁粉。第一個清算的就是現在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 沒錯，同埋其實香港我們這個除了話好像講到很遠，在廉署又或者在剛才講話港台啦，或者學界，大家可能覺得這些事發生得很遠，其實就在大埔墟火車站這個地方，大家身處這裡呢，早在一年前的時間呢，我們熱血公民在這裡其實舉行過一個反辱警罪的集會，只是這個的集會結果亦是因為警察 的無力的管治，令到這個地方 又產生一些無理的拘捕，這個的抗爭又或者本身這些的政治事件是已經去到大家的身邊的。那個事件你想想，你走在這條街其實就是之前一個集會的地方，不特止這個集會，還是你親身親眼你會見到警察執法暴力的地方。所以如果只是聽到話你覺得學界是學界的事，或者廉署是廉署裡面的事，這個完全是匿在被窩裡面的想法。 現在廉署的事不是廉署的事那麼簡單，廉署的事是香港人的事來的。 因為廉政公署其實守住香港嗰個廉潔政治，廉潔政治睇起上嚟好似咪反貪污啊，啲警察唔收片啊嗰啲咁嘅嘢。依家警察唔使收片啦，係嘛？佢嘅人工咁高，只要係執法或者係之類就冇問題。咁啲高級警官退休咧，佢有自己嘅安排嘅，啲財團幫佢做啲顧問啊，有啲錢賺啊，保安公司啊，乜乜乜乜嗰啲。所以依家嗰啲收片啊、貪污去到啲好高級嘅狀態嘅，就係去到譬如特首嗰種咁嘅收錢啊。係 嘛？我哋而家第一節就結束啦嚇，翻嚟再爆過啊！ 好啊，好。